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8集《桃花》一。皇后突然透露出的这个消息，让沈家人都陷入了一种焦灼的境地里。毫无疑问，沈姓夫妇是不愿意沈妙嫁入皇家的，最是无情帝王家，除了诸多政治因素的考虑，还因为皇室后院复杂，沈妙若是嫁进去，阴谋倾轧，过得也不会太轻松。荣华富贵和无上尊荣，与这些比起来，反倒是得不偿失了。沈姓有心要赶在圣旨之前将沈妙嫁出去，本来在进宫以前，因着苏夫人的事情，沈姓和罗雪燕也商量着要开始重视起沈妙的终身大事。罗雪燕甚至还令下人特意做了一本册子，上头全都是定京城年纪正好的一些青年才俊，册子上详细记载了这些人的品貌、性格、家住哪里、屋里有几房人口、老家有几处地，都打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罗雪燕也旁敲侧击地打听沈妙的意思，待听到沈妙不介意这样相看夫君的法子后，便放下心来，是打算真正的替沈妙物色了。沈家在定京城手握重权，是文惠帝眼中十分特别的存在，因此这相看的人家倒是不好随随便便挑选。那些本就权势滔天的臣子，沈信都不考虑，便是为了防止文惠帝觉得他们这是在故意联盟势力。因此罗雪燕和沈信挑的都是那些家境中上、没有任何野心、品性正直的清流世家。而沈秋为人豪爽，在兵部也有一众交好的兄弟，还能帮着他打听这些人私下里品性如何。沈信和罗雪燕是这般为沈妙打算的，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，但凡沈信稍稍流露出一点结亲的意思，对方却是笑着推辞，不是说自家儿子已经定了亲，要么就是说眼下还不急着娶媳妇。沈信是个暴烈的脾气啊，又是将沈妙放在掌心里疼的，旁人看不上沈妙，沈信还看不上人家的，便也拗着脾气拂袖而去。可是一来二去，遇到的个个都是这个情况，那些个好不容易才觉得看得上眼的青年才俊们，府里都是找借口推辞，一个两个是巧合，多了就让人觉出些不同寻常来。沈信也察觉到其中不对，还是与沈信交好的一个武将告诉他，如今朝臣们都晓得皇家有意将沈妙指给当今的太子殿下，沈信这头给沈妙物色婆家，可是谁敢跟皇家争女人呢？沈妙嫁过去固然躲过了嫁入东宫的命运，也必然会让皇家对沈妙的婆家不喜，都是为了自保，便是沈家家大业大，沈妙聪慧沉稳，也是无人敢娶的。沈信在府中得知这个消息后，顿时勃然大怒，只说原先看着那些清流世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，没想到竟也是缩头乌龟，还好没把沈妙嫁过去，这般担不起责任的人，日后又怎么会为沈妙撑起一片天呢？沈妙听了白鹿和霜降打听回来的话，却只是淡淡一笑，惊蛰急道， 姑娘怎么就不着急？如今夫人和老爷都急坏了，这样下去便是圣旨暂时没有下来，也找不着合适的人了。 傅家人又不是傻子，哪里就会不晓得爹娘打的是什么主意呢？沈妙端起桌上的热茶抿了一口，沈妙从一开始就知道沈信和罗雪燕这个法子是行不通的，至于她要嫁给太子这个消息是怎么流传出去的，不必说，自然又是皇家的手笔，皇家几乎是毫不掩饰地昭告天下，沈妙是他们看中的人，名旗的臣子怎么敢公然和皇家作对抢人， 于是沈姓夫妇的让沈妙尽快嫁出去的算盘是注定要落空的了。谷雨喉头有些发酸，说道， 姑娘莫非真的要嫁给太子殿下不成？ 作为贴身丫鬟，惊蛰和谷雨虽然有时候也并不能明白沈妙究竟在想什么，却多多少少能够感受到沈妙的一些心情。比如沈妙一点也不喜欢皇宫，也不喜欢皇宫里的人，如今沈妙若是嫁入东宫，必然是会不舒坦的。且走且看吧，沈妙说道，心中却想着名气的皇家他是绝计不会想再嫁一次的。不过一封圣旨，管得了天管得了地，实在不行他就毁了自己的名声。富家人说来说去想要的不就是沈家的兵权吗？可又不敢对外头表现出自己的真面目。当沈妙的名声坏了之后，若是太子还执意要娶她，这吃相未免也就太难看了。绿帽子和兵权哪个更重要？以沈妙对富家人的了解来看，定然是兵权重要。可真的不惜戴绿帽子也要娶她的话，民间可不会觉得富家人情深意重，反而会觉得皇家后宫乱成一团。富家人就算再不得民心，也不敢让流言甚嚣尘上。只是沈妙盯着茶杯中浮浮沉沉的茶叶，她的名声也就是同样的毁了。幸运的是她没有姐妹，不会连累姐妹和她一样被人耻笑。不幸的是沈姓他们定然会遭受别人的指指点点。可是这虽是下下之策，也是唯一的办法了。沈信和罗雪燕不晓得沈妙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，还在心心念念地为沈妙寻一个好夫君。可是皇家的流言已经传了出去，就连兵人也都不敢接沈家的生意，沈家最近门可罗雀。沈秋就差没去绑一个好友来跟沈妙澄清了，此事被罗雪燕喝止。沈秋、罗雪燕、沈信三人坐在屋中，说起沈妙的亲事真是满脸愁容。罗雪燕开口道， 皇家这一手也委实太卑鄙了些，之前那么多人想上门与咱们攀亲，到了现在全都绕道走，这叫什么事儿？ 都怪我， 沈信说道， 当初就应当给娇娇定下一门亲事，原以为他年纪小，多等几年无碍，没想到着了道。 沈秋挠了挠头， 无论如何妹妹都不能嫁到太子府上去，咱们将军府养出来的姑娘凭什么去给人做侧妃？做正妻都还得挑着拣着，哪里去给人做侧妃的道理啊？ 现在没人敢与咱们家结亲，这可怎么办？ 罗雪燕面色有些焦急，试探着问道， 要不去定京外找找有没有合适的人家。 沈秋诧异， 娘，您要把妹妹嫁得远远的呀。 罗雪燕没好气地说道，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了吗？定京里的臣子只怕都晓得了这件事，说不定定京外也流传开了，还得找些偏远些的地方不晓得这件事的才成。 不行， 沈信断然拒绝， 嫁得远了只会委屈娇娇，而且山高路远，婆家欺负她，我们远在定京帮不上忙又怎么办？ 罗雪燕恼了，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你说怎么办？ 沈秋叹了口气， 说到底定京的这些人还是怕连累到了自己，莫非就没有一个青睐妹妹胜过自己生命的男子吗？ 见罗雪燕盯着自己，沈秋连忙又补充， 除了我和爹之外。 正说着，却见罗玲从外头走进来，罗雪燕招呼他坐下，一边急切地问道， 林哥，今日可找到了合适的人家？ 罗玲摇了摇头。沈信和沈秋俱是有些失望，罗雪燕也低下头，忧心忡忡地看着面前的茶盏。一片沉默中，却听见罗玲轻声开口道， 姑姑姑父， 表哥。 三人抬起头来，却见罗玲的表情有些奇怪，欲言又止的模样。沈秋问道， 表弟你怎么了？有什么话直说就是，这里都是自家人。 罗玲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， 表妹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吗？ 罗雪燕摇了摇头， 定京的这些人都怕被皇室找麻烦了，恨不得离沈家远远的，要在这个关头找一个适合又肯娶娇娇的人实在太难了。 那么 罗玲顿了一下才鼓起勇气开口道， 我愿意娶表妹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